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期两件应该说是新闻发生的这个事件当中啊，点击率和关注度都比较高的事情。头一个事情就是民警被指关闭执法记录仪殴打市民，警方的回应呢是记录仪突然没电了。那么没电了，查明事实的责任又应该在落在谁的身上呢？那说完第一个话题之后，第二个事情呢也还是和民警有关系哈，被扣的电动车丢失，让事主随便推一辆车就走，到底是谁给的权利？那这事儿是谁说的这个让这个事主丢了车之后随便跟车厂推辆车你就能走了，还能就放行哈？这中间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的？中间又涉及到哪些法律的责任呢？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一开始说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民警被指关闭执法记录仪殴打市民，那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警方回应说记录仪突然没电了。先说一下这事儿吧。事儿呢发生在9月25号的上午，就是因为无证驾驶无牌照的摩托车啊，听起来这个双无啊，市民啊，这是西安市的市民张先生，在路上呢就被交警拦下，并且带上了警车。张先生说啊，在警车行驶的过程当中，他和一名民警发生了口角，并且遭到殴打，而且民警在动手前关闭了执法记录仪。医院诊断证明显示，张先生出现眼眶内侧壁的骨折、耳骨膜穿孔等症状。那么日前呢，这个交警灞桥大队说啊，执法记录仪画面中断是突然就没电了，有这么一个原因。那当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讲述了当天9月25号上午这个事发的经过。他呢，当时骑着摩托车被交警拦下了，一共是四个警察在一辆警车当中，而他的这个摩托车呢就被一名执法人员骑走了，而张先生是跟随其他三人上了警车。张先生说上车之前哈，民警说呢要把他带回交警灞桥大队处理，可是他发现这个交警呢，这个车子啊并不是开往他们说的灞桥大队方向的，他看方向不对，心里有点害怕，多问了几句。张先生说呢，当时他坐在副驾驶后面的那个座位和坐在副驾驶的一名民警啊就起了口角，这个民警是打开了执法记录仪开始记录，后来说着说着问着问着，这俩人都急了，张先生说这个交警就把我手机夺走了，扔在了挡风玻璃后面，然后把执法记录仪关了，转身直接给了我一拳。民警右拳击中他的左眼，又揪住他头发，用头拳头哈、啊、是不断的击打他的头部，而当时呢车上另外两个穿制服的都没制止。之后呢到了这个一个停车场，那么下车之后，这个张先生是被迫写了悔过书，而且呢也是被迫承诺不追究打民警的这个打人的民警的责任。那当时呢讲的条件就是，只要你不追究这责任，连人带车都把你放了。那确实也是，当天中午12点左右，这张先生就被放走了。可是到了下午呢，他觉得头很疼，到医院去就诊。当时呢诊断的情况就像刚才咱们介绍的情况，而当天他就住院治疗了，10月3号才办理了出院手续。后来张先生得知啊，当时跟他起冲突的民警姓明，是交警灞桥大队秩序中队的一名民警，那么住院期间呢也确实有中队的一名负责人到医院探望他，并且提出了全额赔偿医药费，此外再赔偿8000元。可是这期间呢一直他都没有看到打他的那个民警，那人也没给他道歉，所以呢对这个负责人的这个提法他就拒绝了。随后张先生把这个事儿呢投诉到了西安市 公安局的交警支队警务监督处监察科，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交给涉事的这个交警灞桥大队来处理了。那么到现在呢，还是没有反馈的结果。而日前媒体采访的时候，这个灞桥大队一名负责人回应说，经过调查，当天执法过程当中呢，除了姓名的这个民警之外，其他人都是辅警。那么根据当事民警的说法，当事人是在被制服的过程当中磕伤的。那么这个执法记录仪呢，确实这个记录的画面是不能删除不能修改的，但是有可能中断。那么在调查期间，他也曾经看过执法记录仪的画面，在看到双方口角冲突之后，画面确实出现中断了。但是他解释说啊，这是因为执法记录仪突然没电造成的，而且他说早上8点开到10点，电量也就维持2个多小时。那么事发到现在了，这个灞桥大队的调解处理此事的人呢，回复说还没有派人针对这个事儿开展调查。那么大概跟朋友们说了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的朱孝鼎朱律师。朱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跟听众朋友们回顾了一下这个9月25号上午发生的，然后这两天被媒体报道出来，而且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刚刚看到的这个报道当中哈，这个事儿的起因，那应该说是这位张先生无证驾驶无牌照的摩托车，这个行为本身应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那您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为涉嫌违反什么法律，行为本身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无证驾驶无牌照的摩托车本身呢，是一个严重的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从这个新闻报道中来看呢，他这个除了无照、无证驾驶、无牌照摩托车之外，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 嗯。 他这个行为至少是没有造成社会公共安全或者其他的严重损失。 嗯。那么接下来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警方的处罚是说把他要带走，同时呢把这个车给扣了。而扣车的方式，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是四个穿制服的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就骑着这个没有牌照的摩托车给骑走了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想请朱律师就针对刚才媒体报道出来的这些情节跟大家再梳理一下，您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来看，在民警处置的过程当中，哪些处置是得当的，那哪些呢是可能有问题。那因为现在报道呢并不是说一个调查的结果哈，那如果说可能有问题的话，那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朱律师。 这个呢我们应该全面的来看。你比如说他警察现场发现有违法的嫌疑或者有重大的嫌疑的情况下，警方是有权利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嗯， 但是这个里面这个措施是否得当呢，我们还要全面的去考察。你比如说这一个摩托车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警方有没有必要将它拦下，这个拦的过程本身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的损害。比如说我这个警车突然开过去拦下一辆无证驾驶的摩托车，会不会造成别的损害。这一点呢，确实是我们在现实中有很多警方在执法当中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目前还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仅就这件事情而言，看到报道当中说到的警方的执法，您觉得哪些行为做法是妥当的，哪些是确实如果报道属实就会需要画到一个问号，甚至是有可能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的呢？ 发现了一个无证无照无牌照驾驶的摩托车，这个无牌照呢应该是看得比较清楚。 嗯， 这一点呢当时这个警方采取暂时扣留这个做法呢应该是于法有据的。 嗯， 但至于你把人带走，这个可能就在这个合法性方面就有受到一定的质疑。 嗯， 比如说我们碰到这个没有牌照的摩托车，那么我们首先这个警方应当向出示工作证件、执法证件，要求这个驾驶员出示驾驶执照。如果说你没有驾驶证也没有行驶证， 那么车辆的来源本身如果不合法，这些都应当是进一步调查。 嗯， 只有在这些调查清楚之后，我们才可以相应的采取措施。比如说他只是有证但是没有带，未随身携带，那是另外一个轻微的违法行为。如果他本身就属于无证驾驶，那么我们可以暂时将人或车辆机动车辆扣留，这是可以的。但至于你让警察骑着这样一个没有牌照的摩托车继续行驶，那这一点本身也是不对的。 嗯， 对于一个无牌照的机动车，那么警方妥当的做法是你扣留可以，我们可以放在临时放置在路边，或者说通过其他的车辆可以用那个拖走，这都是可以的。 但无牌照车本身是不能上路的，而警察因为扣押了，然后还开着这个骑着这个摩托车给他骑走了，这个事儿就不对了。 这不对。 嗯，那么根据刚才媒体的报道呢，这其实还只是一个很细微的地方，在警车当中，这张先生呢是在警车当中啊，是先是发现了警车要开往的方向并不是之前民警说要带他去的这个灞桥大队，然后多问了几句，根据这个张先生他对媒体说的是说，在和其中一个姓明的民警在口角之中呢，这个民警是夺走了他的手机扔到了挡风玻璃后面，然后还打了他等等这样的一些情节。如果是之后查证是属实的话，这肯定做法会违法甚至涉嫌到犯罪了吧。 是的， 您来具体分析一下。 被我们带上警车接受你询问也好讯问也好，那么他问这种必要的去交流，他问我去带到什么地方去，这当然是一个违法人甚至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他当然享有的权利。但仅仅因为问了这些话就被殴打，我觉得这警察的粗暴执法甚至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违法。这一点呢，我们还要看具体的这位张先生最后的伤情而确定。如果说张先生的伤情已经构成了轻伤以上的标准，那么这个打人的警察甚至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要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我们刚才呢在介绍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个张先生在向媒体讲述的时候呢顺序上是这么说的，是说先口角，然后这位民警是打开了执法记录仪，然后呢他说到这个民警在口角过程当中啊把张先生的手机夺走又扔掉了。那么根据很多人尤其是愿意用手机做记录的这些朋友他们的一些经验，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事主张先生看到民警打开了执法记录仪，他很有可能是拿他自己的手机希望拍照或者是录像，然后触怒了这个民警。所以在这儿呢尽管报道当中没有明说，那我们在这儿也是想请问一下朱律师，作为警方带走的这样的一个张先生，他的身份是什么？现在可能有可能是处于这种嫌疑人，最严重的应该是嫌疑人的这种身份哈。他有没有这个权利拿自己的手机去拍照去录像？而就这样的一个简单轻微的交通违法来说，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我认为完全有这个权利。咱们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啊都有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有批评、监督、建议的宪法权利。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具体案例当中，一个轻微的涉嫌的轻微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的行为，我们当然有权利进行监督。但是这一点在实践当中，实际上我们这种权利是没有得到很好落实的，没有得到保障的。比如说警方习惯性的拒绝民众或者围观的民众拍照，甚至他们在进行执法的时候都会首先检查看看有没有人在拍照在录像。实际上这种权利的行使啊本身是一个宪法权利，警方没有权利予以干涉和限制，这是个宪法权利。 因为现在涉事的这个张先生他最初所涉及到的一个事情呢是交通违法行为， 那么如果说是其他的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嫌疑人，那这种情况下，那他还理所当然享有这样的权利吗？ 那就不一定了。 不一定了。 你比如说刑事犯罪啊， 嗯， 我们国家呢现在对于刑事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的过程当中，现在已经要求公安机关有条件的就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整个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实际上这种录像呢，既可以客观全面的记录讯问整个讯问侦查的过程是否合法，这时候也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我们进行这个录音录像，因为法律有规定。 嗯，也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哈。但是在这个交警显然他是配备了执法记录仪，那么后面的执法记录仪在两人发生口角之后，就是张先生所描述的说他被警察打之前呢，他说警察是专门故意的关闭了执法记录仪，而在事后媒体向当然不是这个警察本人了，而是在他的所在的单位这个大队去调查的时候呢，负责人说，哎呀，这个执法记录仪的录像是不可能被删除的，也不可能被修改的，但是可能出现断续。为什么呢？是因为从早上八点到上午十点两个小时，这执法记录仪的电池电量就这么长时间，可能就那会儿就没电了，所以张先生出事那会儿没录上。 我觉得这种说法呢是比较雷人的。 比较雷人的。 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是这样，比如说对犯罪嫌疑人这种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法律有明确规定，不得删改，不得中断，不得间断，要全过程都要有完整的录音录像， 嗯， 来证明。对于执法记录仪，我们公安部实际上也有明确的要求，比如说对于执法现场，就是我们警察到达执法现场发现违法嫌疑或者违法行为的时候，就应当打开执法记录仪。这一点不是说你把人带到车上再打开执法记录仪，而是应当你发现这个车辆无牌照摩托车的时候，我们开始启动执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当打开。这个时候打开之后，一直到把我们整个处置的过程都应当全程不间断进行同步的用执法记录仪进行记录的，啊，不是说你把人带上车之后发生冲突，或者你准备有选择性的来记录一些事项的时候，你得打开执法记录仪，也不是说你可以随时就可以，你想什么时候关闭就什么时候关闭的，这是不可以的。这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咱们北京的警方做得非常好，我们北京警方专门出台了规定，就是说公安分局、公安局都有专门的定期检查，比如说一个星期定期检查我们每一个警察，你的执法记录仪你记录是否准确，是否完整，是否按照北京的警方的要求及时的储存到我们警方的这个专用的叫义警的这样一个存储平台上去。 嗯， 如果你没有存储，那就要说明理由。如果你执法记录仪出现了故障，你没有发现，那么你这个本身这个警察你要说明理由的。如果说你这样一个派出所或者你这样一个执法的中队也好大队也好，如果说出现警用设备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派出所所长，我们相关的单位负责人都应当承担责任的。像这西安发生这起事件，我觉得非常令人震惊的，你这个警用设备执法记录仪是始终应当保持完整的完善的这种使用状态， 嗯， 应当有一个这种警用装备应当有一个检查监督列入移交等等一系列严格的内部的管理程序，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可以向公众解释今天我的执法记录仪坏了，这不可以。这说明什么？至少暴露了我们当地的警方在警用设备的管理上，在执法的监督方面，这是一个至少是存在了很大的制度漏洞。 嗯，那么刚才朱晓鼎律师的这样的一番分析呢，确实也是让大家了解到当地这个警方对媒体采访的回应，说这个警用记录仪从早晨八点钟上班到事发张先生被打出现了伤情，十点钟两个小时连续开着两个多小时耗没电了，这个说法可信度到底有多少？那么听了刚才朱律师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伙心里边可能会更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了。那么现在警方给出的回应啊，就是说没电了，所以这个记录后边那段 反正我们说了，那个民警说了，这是您这个张先生是在被制服的过程当中磕伤的，可录像里没录。那你张先生也说了，说是警察在车里边打了我了，执法记录仪里还是也没有这段。那现在执法记录仪按照这个当地警方的说法，说是没电了，没录上，确实找不到这样一段录像了。那这个之后，以后，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之后很有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涉及到法律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如果张先生构成了这个轻伤的话，这个涉事的民警可能还要承担更严重的刑事什么的责任呢。那这样的很关键的一段录像没有了，这责任该谁担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法律上一个举证责任问题。举证责任实际上无论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甚至国家赔偿，几乎所有的法律渠道都提到一个举证责任，就说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提供，你如果说不能够提供这样的证据，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在法律术语方面叫做一个举证责任。 嗯，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的国家赔偿法也好，行政相关法律都有规定，比如说你应当提供证据的，你不能提供，那么你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本案当中关于执法记录仪，我们要再多说一句啊，执法记录仪这一块呢，目前只是公安部作为一个部门的规章要求公安民警进行执法。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下呢，国务院在2015年6月份出台了一个全国性的文件，要求2017年的年底之前所有的现场执法都应当配备执法记录仪。它这个科学名字叫做便携式移动执法终端，执法记录终端。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从今年到明年后年，全国范围内不仅仅包括交警，也不仅包括警察，就所有的需要现场执法的部门和人员都应当具备执法记录仪。而这个执法记录仪的主要作用就是说现场执法。现场执法这里面呢，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来说，从现场执法的开始到执法的结束，应当全程不间断的进行执法记录。那么本案当中呢，你西安警方对查获无牌照的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这样一个违法行为的时候，你就应当开启执法记录仪，并且在你整个处置的过程当中应当保持执法记录仪的全程不间断的记录。我们当地的警方有责任也有义务保证你这个执法记录仪有这个功能能正常使用。 嗯， 但是因为你法律规定了你有这个义务去记录，你没有记录，那么按照法律上来说呢，警方你就对你的不能够举证的部分应当采信对你不利的说法。如果我们当事人的说法像张先生说，我确实被你打了，你本来这段话呢你应当有执法记录仪，如果执法记录显示没打你，这只能就这可以就否定张先生说法。但是张先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确实你执法记录仪关了，从后来新闻媒体的报道上也说这个执法记录仪的画面是有中断。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在法律上就采信张先生说法，就采信张先生被打的这个事实，在法律上我们推定他为成立的。 嗯，也就是说无论说这个执法记录仪到底是执法的这个交警自己主动关的，还是说这个录像录了有人为处理的去掉的痕迹，或者是真的向交警回应的说确实那会儿就是没电了，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一段录像没有，那么交警一方其实就是处于一个举证不能的一个 举证不能的承担相应 的 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嗯， 那么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实际上不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了，就这一点事实来说，因为你警方应当全程记录，你没有记录，而当事人给出的说法，我说我被殴打了，然后你没有其他证据来反驳我，那么就可以在法律上推定为张先生说法成立。 嗯，您这么分析我想大家也都听明白了。 当然 本来我还想问， 如果说有其他的证人啊、 嗯、 比如说现场的证人能够证实那更好。 嗯， 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证人，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就应当采用法律上的举证责任不能，推定西安警方违法。 嗯，本来我还是想问的这个事儿呢，到后来但我还是问吧，因为现在媒体报道说从当时的事发9月25号到现在这都快10月底奔11月了哈， 那媒体采访的时候给出的回应说尚未对此事展开调查，我觉得这个节奏也有点慢，这本身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有一个进程啊？ 这一点呢，我们法律上比如对一些行政违法或者是犯罪啊，犯罪嫌疑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比如说立案，什么时间立案，什么时间侦查，这一块呢法律确实不可能规定的很死，法律上规定只能说应当立即及时展开调查，但是这一点呢就容易被滥用，因为法律它不可能规定的特别死，因为很多案件的性质特点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短期内警方掌握足够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也好违法嫌疑人也好采取一些相应的强制措施，那么这时候呢就赋予了警方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自由裁量权往往在涉及到自己的警方自己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警察在涉嫌到违反了行政法规或者甚至涉嫌犯罪的时候，可能这种权利就被滥用，就导致了一些案件不能够及时的受理， 至少在没有及时处理的时候会引发公众的一种怀疑。 对， 那么最后一点问题，就是张先生，因为他现在选择的这个自救的渠道就是向媒体来披露这件事情，也确实通过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很多大家的关注哈。那除此之外，他是不是有法律途径来为自己维权呢？如果说他对媒体说的这些事实，在警车里面被警察打了打伤了，那他依法能够主张什么样的一些权利？ 张先生呢，按照法律渠道来说，他实际上还是有蛮多的救济渠道。比如说，我们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这个里面就不仅仅是交警了，要求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进行以行政，至少以行政案件来受理，要求追究打人警察的行政责任，或者是行政拘留或者罚款。如果说我们有其他的证据，比如说这个张先生受伤已经构成了轻伤标准，我们这时候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按照刑事案件予以立案。甚至如果是这个交警民警官这块，我们甚至还可以要求检察院对涉事的民警按照滥用职权展开刑事调查。另外呢，对于他自己的受损害的情况，如果按照刑事案件处罚的话，他作为一个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他有启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就是说我自己人身受到的伤害可以通过刑事案件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要求被告人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如果这个案件构不成刑事案件，或者说只经过调查之后只构成了一般的行政案件的话，那么我们在追究涉案民警的行政责任，也就是说内部的行政处分也好，然后行政拘留等等行政处罚也好，我们同时还可以向这个交警大队申请国家赔偿，因为你在履行职务的过程当中对当事人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人身或者其他财产方面的损害，是应当给予国家赔偿的。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这几个法律渠道。 好的，非常感谢朱孝鼎律师对这个问题呢比较全面的分析。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 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财良律师事务所的朱孝鼎朱律师。朱律师再次问好。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今儿的第二个话题，就是被扣的电动车丢失，让事主随便推一辆车就走，是谁给的权利？那这个事儿呢也特别巧，就是也发生在西安，跟刚才的事儿发生的地点